北京时间晚上8:05，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大家好，我是志恒。 嗯，那欢迎志恒哈，我们的见习漫游观察员志恒。那我们982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您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 嗯，同时呢我们每期节目的视频音频回放会在直播结束后上传到漫游嗨翻天的哔哩哔哩账号上，大家可以随时的收听收看哦。 没错，那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他就是来自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音演员优舞月山。欢迎小优。 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啦。 嗯，是的。然后不知道小伙伴们知不知道哈，在10月13号的时候，由我们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小伙伴们参配的动画作品《机甲大师》是正式和大家见面了。那我们的小优也是在剧中来为这个女主角萧若涵配音。那其实像《机甲大师》这样题材的作品，我觉得像志恒这样的男孩子是不是有很多特别狂热的爱好者。 没错，我从小就特别爱看这个，小时候看那个，到小朋友家里啊，小朋友也到我家里，就为了每个礼拜看机器人大擂台，那应该是美国的节目，而且所有的高达系列啊，什么新世纪福音战士，只要和这机器人沾点边的，其实我都特别爱看。我觉得其实大部分男生都是这样的。 哎，那你说就是男生喜欢机甲机器人，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 我觉得就是天生喜欢，就是看到那种复杂的有机械感的东西，轰隆隆的那种。男生喜欢 轰隆隆的，那你喜欢拖拉机吗？ 就那跑车可以，轰隆隆的跑车也是，就是很多女孩也不是特别喜欢车，男孩也是，像摩托车也是，天生的吧，可能写在骨子里的， 就是有，就是给人感觉比较有激情的那种东西， 是就有那种共振，就是那个声音一出来就像那个机器的轰鸣的声音，让人觉得特热血，就有这么一种感觉。 是包括像很多机器那个构建都非常的精密，会给人一种就特别想研究它的， 越复杂越好。哎，我从小 就，所以技术宅这个词就是这样来的吗？ 我从小都特别爱修东西，然后曾经在各个补习班啊、培训班和兴趣爱好班，都帮人家修好过东西。 比如修好过什么？ 比如说那个门坏了， 修个门， 我给人把门修好。还有有的人手机出什么问题，电脑出什么问题，我都特别，因为其实也不难，就是摸索、大部分人没那个耐心，我就特别能耐的性子，然后就一点点来。 那很厉害，那你这属于自学吗？ 就不愁没饭吃了以后， 就是技多不压身嘛，以后可以在天桥上 贴膜是吗？贴膜怪 开个玩笑。我们知道这个机甲大师也是以这个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 RoboMaster 机甲大师赛为背景进行动画化改编的这么一个作品， 就是一个竞赛的这么一个主题。 没错， 全篇讲述了以大学理工男生方丹丹为首的几名年轻人认识、碰撞、磨合，组队参加机甲大师赛，并且在青春成长路上认识自我，学会与他人相处，并且勇敢追梦的一个热血故事。 那 他肯定也很会修东西，像我一样，理工男生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了。 都说的是机甲大师，肯定里面就少不了这个主人公和他心爱的机甲，然后 改装啊， 对这样的故事。然后，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也会和我们的小优一起来聊聊机甲大师的创作故事，也非常欢迎小伙伴们通过这个弹幕来和我们发来弹幕交流。那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之前有一次小优来做客的时候，我们聊过一个话题，叫做二次元少女的打造，这个就是女生比较有发言权了，是不是？ 我们要再续前缘了。 对，如果今天时间有这个富裕的话，我们也会把上次没有聊完的话题接着跟大家来聊完。上次我们主要讲的是这种妆面的打造， 对， 但是在服装服饰的搭配上涉及的比较少。今天如果有时间的话，也让来跟我们的小优取取经，来聊一聊这个服饰搭配怎么样才能穿出萌妹的感觉，好不好？ 好的。 所以这个今天节目的前半部分，我们的主题是非常有热血感的机甲大师，然后后面的一小半段呢又突然跳脱回， 好像这个跳脱有点大了 一切看我们的时间安排。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呢，我们的漫游嗨翻天的 QQ 应援群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69356755669693，欢迎大家进群交流。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10，我们进一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 油快翻天，奶油快翻天，奶油奶油奶油快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游戏。 声优声优优优优优。 侦探大叔 优优优优优。 正在漫游嗨翻天哦。 机甲大师， 到头来他果然还是忘不了吧。虽然一直说着再也不参加了，心里一定很迷茫。 这样啊，毕竟发生过那种事。 非常感谢，这场比赛我们相当重视，今天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的。 胜出的队伍才能被认可为学校的正式代表。 我知道， 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得寻找新生加入。 谁让你要多管闲事的？把你的无人机借我，只有我才可以操控它。那你就给我参加比赛。 怎么突然说这些啊？我来这所大学是为了念书，才不是参加无聊的机甲大师比赛的。 坚守的工程是文化，热爱吧，创造吧，只要去相信，总会闪耀，吃穿买送。不管别人怎么说，只需喊手就找方法，就算哭泣带着 for the future。 你自身那种绝对不服输的精神真的是挺不错的。 其实很有趣，对吧？ 如果和他们一起的话，也许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我是漫游观察员志恒。今天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音演员优舞月山，欢迎小优。 大家好。那首先还是说说啊，就小优怎么和机甲大师结缘的呢？ 其实这个戏真的是靠缘分吧，所以有的时候说演员都是要靠缘分来遇到不同的作品和角色。对对对，当初本来在这个导演安排下，我是没有参与这个项目的试音的，但是也是机缘巧合的情况下，我特别喜欢这几个角色，包括这个设定啊什么的，所以主动要求了一下，看能不能试一试试试。没有想到就是这个试一试，最后就告诉我说，哦，你试上了这个女主角哦，心里还是比较开心的。 所以等于是这不算是无心插柳，这算有心插柳，还成了音，而且还蛮顺利的，是不是？ 其实也有点意外的，因为其实这个萧若涵，因为她是一个温柔的大姐姐的这么一个形象嘛，和一般我的比较擅长的这个路线啊是有一定的区别的。所以 就比如说之前悠悠配的比较多的是不是萌妹子啊，或者小正太啊， 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吧。 我发现每一个声优给自己的评价就是，我比如说之前做过我们直播间的很多声优也是问之前配什么样的类型的作品比较多一些，我好像配的都是一些奇奇怪怪的。 是，要不然就是什么我配的都是一些路人呐、啊。 你们对自己有什么样的误解吧？ 对，反正是偏向于那种可爱的或者是古灵精怪的东西会多一些，所以说我会比较惊讶，因为当时试了两个角色，我会对小爱这个角色会更有信心，但是没有想到最后被选上，却是选中了这个很知性善良的萧若涵，大概因为我内心里面就是一个知性善良的人吧。 还不忘自己夸一波。 这波夸得很好。 确实，因为像女主她的性格确实给人比较温柔的一个感觉，所以在声线塑造上和小爱的区别还是比较大的。 对对对， 之前我们在其他的作品里面认识小优的声音可能更多的就是像小优说的古灵精怪一些，或者比较跳脱一些。 对 对, 对， 很怎么说，就很有那种少女或者是小正太感觉的声音会多一些。然后 还有各种小动物啊，小怪物啊， 小怪物， 对对，奇怪的东西什么的，对对对， 各种萌物，可以这样说吧。 对对对对， 所以这次 配了一个像知心大姐姐这样的角色，对小优来说也算是一个不一样的尝试嘛。 对，但其实我倒是觉得可能某种程度上毕竟说是缘分嘛，是因为你擅长演的这些东西有可能是塑造出来的，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其实我是一个很稳重的人。 没有看出来，请多多表现，请表现出你稳重的一面给我们看好吗？ 好， 其实有一次是有的，比如上次你不说为了不崩， 那我好努力的， 为了不崩怎么样？ 就是那次小优来讲一下好不好？ 对，就是 没有看直播的小伙伴们回顾一下，前情提要一下。 对，因为那次说是想要打造二次元感的少女，所以说出了一个 cos 过来，但是。不巧巧选中的这个角色是偏向于有一点五口系的 Cyber， 然后所以为了保持完美的形象，就一直在 嘟囔 着。 今天回到我们本性本色的小优好不好？包括弹幕里面大家都说优三岁，优三岁。今天我们就快快乐乐的当今夜我们都是优三岁。 哇，今天我还想端一下这个知性的大姐姐的人设呢。 哦，其实说到这个机甲大师，我多问一句哈，就是小优当时是因为对这个题材感兴趣，所以说我要试一试，还是说单纯我对这个人物的性格比较感兴趣，所以要试一试 啊？还是对题材比较感兴趣吧？ 这个不是都是男生比较喜欢？ 对呀、 不，其实我可能为什么我可以配小男孩配的比较好？我觉得在我的内心中是有这个男孩子的一面的。 刚刚还说住着一个知心大姐姐 啊，多变性嘛，是不是？ 不攻自破。 对， 总之呢，就是。我也是从小看，包括像什么四驱兄弟呀、高达呀，然后 看热血漫长大。 对对对，包括一些龙珠啊这种，就是很热血的东西，我是很燃的一个人。所以说，像这种机甲，我开始是会以为这个动画是一个机甲战斗系的这么一个 未来的那种什么、 对对对， 入侵 超级系的，对对对对，画面很炫，然后有很多机器人的那种。 没想到是一帮理工男，是这样。 最后发现是一个超写实的。这个机甲番呢，但是也是很有意思的。对。 那其实，在试音的时候，大概已经了解了这个剧情的梗概，包括人物的性格。 其实试音的阶段，了解的很少， 很少。 对对对，主要是因为试音，主要是试你的声音感觉和你对这个基本情况的把握嘛。所以说，挑的主要还是声线的特质啊，等等这些东西。所以说，在试音的阶段，对他的了解可能仅仅局限于他和男主的关系啊，包括他在社团里面的定位啊，包括他平时呈现出来的一个状态，可能是比较温柔善良啊，以及很简短的台词。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过我记得试音的那段戏是一段爆发戏，就是哭喊出来的这么一段内容。 哎，所以我们的萧若涵小姐姐在后期肯定也会有一个场爆发戏了。 对对对，所以说 这算是剧透吗？ 所以说我当时想可能也是因为爆发的时候我会显得会 比较有张力， 歇斯底里一点是吗？ 总之是肯定是跟这段戏的选配是有关系的。对，所以说最后会能够胜任这个角色。 是不是一般试戏的时候也都会选这个角色比较有张力的戏来让演员试呢？ 这个要看导演的想法了。其实有的导演他会有一点担心这个角色会不会有点难，这个演员能不能胜任，所以他会挑很难的部分。但是也有的导演他会出于其他的层面考虑，关键是他想选这个演员的哪一个特质比较重要， 所以跟导演个人的风格还是有关系的。 对对对，是的是的。然后我们这一部戏的导演呢，他很特殊，因为他是一个中日同步制作的项目，所以说这个导演是一个日本的很有名的一个监督。 对，刚刚大家在那个 PV 里面应该也有看到他的名字。 对对对对， 叫什么来着？ 这样咱们三个人都会尴尬。 没关系啊，那个我们就跳过。 大家都知道 了，完了，自行百度一下。 但是他的作品会比他更有名，就是他刚刚监督了这个Fate 系列，以及 哇， 对对对对，很多很多，包括他还有一些美国的项目啊，他都有监督。所以说我跟他也是很投缘，在录制这个项目的过程中，我会发现一个日本的音响监督，我可以跟他用英语不断的去交流，然后达到一个没有障碍的这么一个度。对，因为一般对 小优的英文说的也不错。 对，因为一般比如说我的日语程度可能达不到这种我们可以深入的去交流的这个 术语的， 对对对，一直说到术语的这个层面，但是英语就 OK， 完全 OK。 是，其实弹幕里面的小伙伴们如果有知道这个导演的名字，也可以在弹幕里面提醒一下我们。 我以为有人都已经发上来了， 提醒一下大家嘛，让大家自行百度一下。其实包括刚才小优也有提到说，这部《机甲大师》是一部比较贴近现实的作品。 对对对。 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它大概的故事剧情是讲的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因为现在我们知道在网上更新了有两集，然后我先看这个两集。就给我留下了无限的遐想空间，比如说这个男主方丹丹，你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机甲爱好者，是不是？但是他貌似又有一段 伤心的往事， 对，埋藏在心里的故事。所以具体的整个机甲大师是一个怎样的故事架构，让小刘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会不会涉及到有些剧透啊？ 那我们来说说他的出场人物好不好？每个人的性格是什么 样，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其实涉及到出场人物的话是会剧透的。但是现在应该已经出场的人物里面会有男主方丹丹。他就是这个非常喜爱机甲，并且自己制作了一个无人机叫做卡卡，而且这个无人机还是声控的。一出场的时候， 我以为这个无人机会踢足球， 很厉害。 对对，很高级。然后这个是男主。还有就是我的这个角色叫做萧若涵。他是清水湾社团的经理人。还有清水湾社团的团长叫做这个 郑准。 对，郑准 是明月同学。 对对，是明月配音的。对对， 其实我觉得对明月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因为明月之前就明月的性格是属于比较随性，然后也很好交流的这样一个人，但是他配的郑准这个角色就是有点像理工男，也不能说理工男，对，就是比较严肃或者说比较严谨的这么一个作风。 对对对，所以说其实我跟明月都很难，因为 大家都不容易是吧？ 对，因为明月担任的是队长嘛，所以他要了解所有的机甲的这些理工男的术语和信息，而我担任的是经理人，所以每当有比赛开始的时候，我都会跳出来告诉大家，这个比赛它的规则是一二三四五六 的， 对，然后它的设定是什么？所以说我跟明月两个人的台本每次都是话最多的几个人之一，然后里面都夹杂着非常非常多的术语，尤其是明月，他明明是男二号，他的词每一集都超过了男一号。对， 感觉还不错呢。 因为就是明月的那个角色，他会有很多的也是类似专业术语或者说分析技术分析。 对对对， 这样是不是有点半科普的？就像现实中咱们这机器人大赛不也是这样？ 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比赛包括这个动画，它就是基于现实，就是存在于香港大学的一个真实的机器人竞赛，以这个竞赛为背景所制作的一个动画，所以它的目的也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比赛，以及知道现在机器人已经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水准来制作。 现在这些年就是十来年吧，十几年就是水平不断在提高， 发展很快速。 刚刚跟咱们说这个小时候看的机器人大擂台，当时其实很多小伙伴绝对都看过，那个什么路障、什么骑士，乱七八糟一大堆，那些老外搞的自己做的那些机器人就特别厉害，有喷火的，有用电锯的。 哇， 当时我小时候都看 特技场， 哇，这个太厉害了，而且特别酷那个感觉。 是的，所以这个番也能说明我们国家的机器人发展也是相当厉害的。 是， 包括我在今天来直播间之前，也有小伙伴在微博上面给我评论说啊，我已经加入了这个社团，我以后也要做这个机器人。我心里面就觉得哇，好 厉 害。 对 对对， 可能现在就是一般大学里面像就是研究这一方面的社团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少一些，但我相信可能在未来的几年当中，这类的社团也会发展的非常迅速， 对， 也会有越来越多的爱好者去加入这样的机器人大赛的社团。那包括我们看机甲大师这部番也是，就是你不仅可以去体会这个每一个人物之间的情感纠葛，你也可以从这部番里面去了解到机器人大赛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比赛规则，它到底是一个就是对队员们来说是比拼的什么样的素质，就大家都可以来了解到。 是的。 然后我看我们这个弹幕当中有人说了，说这个导演叫做山本敬贵 啊。对对对的对的对的，感谢这位小伙伴。对， 感谢。是刚刚介绍两个人物啊，一个是男主方丹丹啊，三个人物，男主方丹丹，女主萧若涵， 萧若涵， 这个队长， 对，社团的队长郑准。以及我们先从社团这边来介绍吧。对，我的团队 充满了自豪。 对， 我的团队。 对，因为这个社团相当于是郑准重新组的班子，至于为什么会重新组，后面也会剧情会交代。然后现在还在这个队伍里面的，除了队长和我经纪人以外，还会有另外一个队长的得力助手，叫做孟一奇。 对， 话比较少，好像 对。孟英奇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技术宅，他就是属于那种不怎么说话，但是相当厉害。所以里面就会有，我不知道会在哪集出来，就是一起会制作一个类似于队长的那种机器人。告示机器人 蜻蜓队长前来觐见， 因为郑准很凶嘛，所以他会给新人很大的压迫感。然后有一集里面，丹丹准备悄悄潜入这个工作室的时候，一推门就听见队长说，大概那个意思就是你来做什么，然后他们就哇、哦、吓了一跳，但发现是一起做的一个机器人。 哦， 对，所以说一起是一个这样的人也是很有意思， 就是行动力非常的强。 对， 对， 也许话不多，但是行动力非常 有，很多坏点的是吧，吓唬人什么的。 反正现在给我感觉还是很正的这么一个人，包括就郑准会给他在比赛当中各种指示，他就只会说好好， 对， 就是执行力非常强的这样的。 是的，是的，而且非常厉害，就是眼睛一推，然后有点像那个网球王子里面钱真智 啊 的那个角色， 就 是 每部番里都会有一个 出来了。 我为什么一下子想到的是那个版本？ 啊，对对对，也会有一点那样的感觉， 一个透明雨伞， 很潇洒， 对对对对， 灯画永远不多。 是的，然后社团这边还有一个隐藏神秘部员叫卡特琳娜， 哦， 对，但是她会在很后面很后面才出来 才出场，那大 家都期待了。所以说现在，对，现在我先不告诉大家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留一点神秘感。 外国人吧， 但是应该是个女孩，对不对？ 我估计大家都会说啊， 是 刺客。 受英雄联盟影响比较深， 对，是刺客打野的。 然后再说这个女性角色，还有就是刚提到的小爱了， 对，然后再继续说这个丹丹这边的， 就丹丹 好像男方家属女方家属，丹丹这边的，对，她会有一个青梅竹马叫做小爱。小爱呢就是一个特别特别可爱特别元气的女孩子，小爱可以修所有的东西，她的职责就是 修理。 对， 我可以修 男版小爱。 对，小爱家里面就是开零件店的， 哇， 所以说小爱和小爱她的爸爸两个人就相当于是先天有优势，单单想要用什么零件的时候，小爱就说我们家有啊。大概是这么一个 神助攻啊。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角色叫做王俊，他是方丹丹的好朋友，是一个小胖子， 胖胖的爱吃， 对对，胖胖的爱吃，还有一点怎么说呢，色色的、啊、就是很喜欢女孩子，不能说色色的吧， 是， 然后王俊就是担任着这个戏的所有的笑 点 担当。 一般笑点都是这样的， 萌萌 的， 感觉是一个没有很多就是心， 没很多心眼， 就是没有很多心理负担的这么一个人。 是的， 可能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就是不得已的一些压力、一些负担，但他就是每天都是开开心心， 对，是的， 真相了， 是的。所以说，单单一个有点忧郁的少年，旁边有一个开朗的小胖子，还有一个很元气的小爱，青梅竹马，以及遇到了一群非常专业而有素质的我们。这个社团的大姐姐大哥哥们，然后等于说这个剧就是关于青春和梦想，一群小伙伴在一起实现自己的爱，热爱的事业，然后打入到全国大赛的这么一个很励志的故事。 真不错、 我不知道这样的主角群配备会不会给大家带来非常意想不到的这个观剧体验。其实刚刚说到了这个非常认真和严谨的团队，也不得不提我们这个非常认真和严谨的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小伙伴们的团队。是不是没有想到我把这张图发下来了？ 哎呀天哪， 确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好像里面除了小优之外，还有这个刚刚提到的明月是给男主，也不算男二， 男二 号 郑准 音，然后小爱的话也是念如来担纲配音的。其他我们北斗企鹅工作室小伙伴还有谁来参与这部作品？ 其实有很多人，因为过程中也有很多很多的路人，比如说王俊是我们的炸哥 Slayer Boom。 我们的海哥， 对，现在反正海哥、炸哥还是翔哥，你们都可以叫。对，然后还有像，卡特琳娜是由菲菲来担任配音的，洛如菲， 可以多多关注一下这个北斗企鹅工作室小伙伴们的， 是的， 这个配音的表演。 对，还有导演是黄真纪， 哇， 对对对， 黄总担任配音导演， 所 以是不是套路好，黄总也可以得到这个角色？ 啊，并不是， 开个玩笑，当然是试音要靠实力了。 没有，其实第一集录的时候还是纠结了一下的。对对， 是， 这个我们可以后续再说。 北京时间晚上8:29，我们一小段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好，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

那刚刚说到这个小优是为机甲大师的女主角萧若涵配音，然后也提到了萧若涵是一个有知性大姐姐一样性格的这么一个角色。对，那小优你自己的性格和萧若涵 判若两人，是吧？ 并不是，怎么这样？ 有那么一丁点相似之处吗？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地方特别像，就是比如说萧若涵他平时是一个担任的是那么一个让社团这种宅男气氛变得 活跃一些，是吗？ 变得温柔了，温和了起来的那么一个 稍微和谐一点， 对对，那么一个角色。所以他一般的状态都是那种比较温柔的，然后关心大家，给大家买零食啊，这样的状态， 就照顾大家。 对， 但是 在临近比赛的时候，他就要担任起来，比如说制定他们的行程啊，包括制定所有的支出的预算呀，包括采购啊等等这些非常严肃的工作的时候，他就会很厉害。 变了一个人。 对，他就会很厉害，他就会说你还有你们怎么还在耽误时间，你们快去。 所以在关键的时候也是可以拿得住的。 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点可能会跟我自己比较像，就是因为平时我可能会比较很随和呢，但是可能在工作中也会一下子认真起来。就是我是一个就是效率至上，然后能够把这个任务完成至上的这么一个人吧。 所以拖延症这样的现代人经常 不属于 会有的问题。 我会有，但是我的拖延症的办法就是说，我会用最短的时间把我要完成的事情完成。 那到底还是拖还是不拖？ 拖。 最后还是 拖到一刻， 拖 到最后一刻，然后很快的完成了。 是， 对，就是 也算是效率至上了。另一种效率至上的方式。 我一般会就是计划两天，然后计划的这个阶段就是不干，在心里面，但是我会盘算好，然后开始干的时候就干。 这个事儿让我想到我小时候啊，经常那个 写作业 特别困，就早上起不了床，我躺在床上我就想象着我一会儿就是先刷牙还是先洗脸，然后怎么都想好了，也该迟到了。 你们有没有那种就是比如说自己面临一个困难的时候，然后躺在床上就在想，就不停的预演，就我要怎么解决这件事情，然后好像自己在这种半睡半醒之间把这件事已经解决了，但是一睁眼说哎呀， 我有一次都感觉我已经做到教室里了，结果呢一醒来我在床上呢。 你们这个性质跟我不一样好吗？不要跟我来混为一谈。对对，我是确实会想好了这件事情解决需要一二三四五步，然后我就会在我定好了要开始，就是我在这个节点开始之前是绝对不会干这件事的，但是定好了开始的这个时间我就会就是一 马上执行 去执行。 我觉得一个人要是能按着计划来，这个人就非常的伟大。因为我就是特别爱计划，我出去旅游啊，我就是打印几张攻略，自己写的。 我也会做攻略 的。最后，但是后面我就已经 不按那个攻略走 了。我这攻略就是为了在我不知道去哪儿的情况下可以参照一下。真正的时间安排啊，是完全不可能按照攻略的。 因为攻略一般就是满满当当。 是。 然后等你到了那个地方，对， 晚上晚多睡一会儿吧。 是的。 中午了， 大家的血泪史啊出游的， 厉害厉害。 对，那说到这个机甲大师这部作品聚焦的也自然是这个机器人大赛这个领域了。那现实生活当中的这种 RoboMaster 这种机器人大赛是一个什么样子呢？我们来看一个视频，一起去看一下。 狭路相逢勇者胜，蓝猫有所改变战术。 对面英雄，对面英雄来了。 他们是孤注一掷了。 今天太阳，今天 太阳，今天又怎么了？又是梅巴子。 家里搬家，搬家。 Master 的努力，我们希望把这样的机器人赛事可以办得越来越有观赏性，然后有越来越多的人可以通过这样的赛事，这样的激烈的对抗去愿意了解，愿意接触这样的工作中这样的群体。聚集而来，去为了打一个比赛聚集在一起，很多年后甚至三五年后，他们再去回头一看自己当时跟自己跨校的那些对手，那些朋友啊，已经都成为机器人领域非常厉害的一些工程师。 好了，刚刚看了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的机器人大赛的视频，那其实小优，我不知道之前有没有接触过像 RoboMaster 这种比赛，或者说你在配这部番之前 有没有去做功课？ 啊，我还是去调查了一下这个比赛大概是什么样的，然后包括看了看这个现实当中的比赛。虽然说在配之前和配之后对这个比赛理解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现在再看的话就会觉得，因为很多规则都是我讲解的嘛，所以说录完了以后再去看它就会觉得哦原来是这样，但是在最初就是刚刚开始看的时候就会觉得 啊他们在干嘛， 对，他们在干啥， 就 一种门外汉 的 感觉， 一直处在这种门外汉吗？ 对，因为是来一集本我们录一集，所以说后面发生的事情啊包括 完全不知道了， 对，这些技术的信息啊可能他这集里面不出现的部分我们真的完全不知道的情况。 那你最早对这个机器人比赛是什么样的一个印象，在你不知道这个事儿的情况下？ 我其实最开始就像我刚才说的试音的阶段会以为它是一个超级细的动画，就是什么会飞天啊，然后掏出各种什么离子枪啊，然后对射啊之类的，但是后面看到了第一集的画面发现不是这么一个东西， 很现实， 对，再去查的时候就发现现实当中的这个是这样的，也是带有一些竞技性质的，然后包括会有一些投弹，就是我方用自己的子弹来打你们的这么个情况，包括一些战术的制定啊会有这样的东西，然后看那些小车在场上， 小车 对我的理解就是 好不专业呢，小车 对我那个时候 是小车， 就那个时候的理解就是看这些小车在这个场地上 跑来跑去 然后你 不知道在干什么， 对，不知道在干什么，但是整个这个动画下来了以后就会发现原来赛制是这样的，原来他们的目的是这样的，原来你要关注到他们的配合是这样的，以及他们还有英雄机器人是很关键的，对对对， 小车跑自然有他跑的理由。 我不知道志恒对这个赛制有没有了解？ 哎呦， 有没有一些 我倒不太了解 感性的认识？ 我以前好像就是知道他有的是踢足球的，有的是干嘛的， 就有不同的功能分类是吗？其实刚刚从我们那个小小的视频里面，大家可以看出来啊，就是好像大家有用那个类似乒乓球的东西互相射击，那是什么东西呢？是真的是 弹丸？ 弹丸， 对，是普通的这个小的弹丸，一般的小的机器人他们在攻防的过程中都会投掷这种弹丸。 那是打着人以后加分还是？ 就是用来攻击的， 好像 这个时候会削减 血量， 对，削减对方的这个机器的血量，然后再削减到一定程度，这个机器就会挂掉。 就是说人为判定他不能上场了，是这个意思？ 对，就会强制你，就是相当于没有办法比赛了。然后这个 机器人在玩虚拟游戏。 就等于是我们在操纵，有点类似那种遥控机器人的感觉。 对对对，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在比赛的场地，因为我们比赛的这一场是这样啊，但是就比赛刚刚视频里也说了，他们在不断的调整这个赛制啊，包括为了观赏性啊等等，所以说具体现实当中现在是怎么样我也不太清楚，但是就动画来讲，这个赛制是说，在这个中心岛会有弹丸，大的弹丸，这个弹丸呢是比一般的小的子弹要更加厉害的，是口径更大的这个大弹丸，然后如果拿到这个大弹丸的机器人就会拥有更强的攻击力，所以说双方比赛的核心呢是派出英雄机器人，然后通过架桥到达这个资源岛，然后把这个大的弹丸取到，然后争夺这个比赛的胜利，以及谁先拿到这个弹丸当然就会有更多的优势了， 谁先拿到弹丸谁就会有更强的杀伤力，包括这个资源岛好像也是不是很容易达到的，你要通过它中间会有很多障碍，好像也是 对它是会有这个桥墩，然后机器人要架一个桥过去，相当于先铺路，然后铺好了路，机器人再跨过去，跨过去以后，对，跨过去以后还要去吸取这个弹丸，但是像这个动画里面我们的这一队就搞了一个创新，就是越过了传统的，对，我只是给大家提示一下， 用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制胜方式， 对对对对，相当于是改变了前面的这些传统的方式，然后找到了一个新的方式来赢得比赛，对，中间还有很多战术的制定， 是，其实我们看到 就是作为操控者来说，他的视角好像都是第一视角，就好像是自己在那个赛场上，所以会感觉特别燃，非常紧张。 嗯， 那最后大家这种比赛的结算是按照资源还是按照就是机器人的完好程度？ 是完好程度，就是胜利失败还是最传统的这种，就是胜利和失败， 评判方式还是比较传统的。 对对对， 那感觉大家的成本会很高啊，就是好好的机器人，然后比赛一次可能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损耗，然后再要去修。 但其实这些机器人都是自己制作的嘛，所以说这些消耗都是可以再通过维修来修过来，这也是这个比赛有魅力的地方吧。我觉得就是 没有损失就不会有那种成功的喜悦吗？ 不是，大家从零开始设计图纸，到把这个东西制作出来，到拿它和它去配合，因为你了解你的机器，你就可以发挥它的优势，以及你了解你的队友，你队友不同的机体之间的这些配合，包括还有空中的无人机支援，像男主咔咔就是操纵无人机嘛，他也非常了解他无人机的特点，比如说他无人机的在俯冲的过程中的突然转向和突然起速，对，很灵活，所以说这样的内容就会让参与者会有一种真的很青春，你为这个东西付出了很多，然后你用它去取得胜利的这种感觉，其实就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看的四驱兄弟的这种感觉， 就改装那个四驱车。 对对 对, 对, 对， 其实团结和拼搏也就是这个 RoboMaster 传递给大家最重要的一个理念和精神了。 嗯 嗯，相信小优在录音的过程当中就录这部作品，是不是最大的感受也就是觉得集体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 是，一方面是小伙伴的力量，就是团队的力量，大家都朝着一个目标去努力，另一方面就是不放弃，因为中间有过很多很多的挫折，包括临时调整方案啊，但是所有的人都向着一个目标去努力的那种感觉真的特别好。所以说这个动画的最后两集真的到比赛的时候，你会发现前面酝酿的所有的那些就是爱恨情仇，包括遇到的那些痛苦，在比赛的那一瞬间都会变成特别燃的那种力量，让你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嗯，那小优说了这么多，我们也来看一个小小的片段，就是真的在比赛当中啊，这个红蓝方的机器人进行对抗的这么一个片段，当然也是在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个比赛，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嗯。 英雄大哥带着小弟十步成中央去资源岛，作为可以补给大弹丸的地方，资源岛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双方在资源岛周围短兵相接，各自英雄机器人都已经开始了自己的登岛流程。红方英雄还是略胜一筹，迅速调整率先登岛，开始疯狂取弹。蓝方英雄也是不甘落后，在梅花桩下跃跃欲试。直到罗布君认为这场比赛会发生到双方英雄各自登岛取弹成功，下岛带着各自的步兵来一场堂堂正正的正面对决的时候，蓝方的两辆步兵和一台工程机器人合体使出了十字围杀术，直接将红方的工程机器人快速击杀在了自己的夺命包围圈当中，迅速产生了本局比赛的一血。啊，瞬间觉得这场比赛好像有点意思了呢。当一血诞生以后呢，蓝方两辆步兵机器人迅速放弃了在资源岛附近的纠缠，直捣黄龙，直接来到基地旁打掉了基地200血量，把比赛的主动权掌握在了自己手中，而红方则陷入了非常尴尬的局面。前有蓝方工程机器人把障碍块扔在了红方英雄下岛的必经之路上，取了蛋却下不了岛，宝宝心里苦啊。后有几个小弟步兵只能给蓝方机器人挠痒痒，在两分钟内蓝方迅速拿到一血，获得基地上血量的优势，而英雄则获取大弹丸为高倍输出做准备。不过在比赛即将进入三分钟时，场上局势逢云突变，一台蓝方步兵推着一个障碍块顶进了资源岛周围的梅花桩区域，想把红方英雄大哥彻彻底底冻结在资源岛上，但是大哥毕竟是大哥，顶着障碍块直接使出一招猛虎下山，蓝方步兵立功心切，立即把脸贴了上去，企图用自己的身躯挡住红方英雄的下岛之路。正所谓蚂蚁吹大象，皮肤撼大树，这蓝方步兵你把你的脸对准了敌人的枪口，那就是你的不对了，直接带走了蓝方步兵。嘿嘿，美滋滋，打完就走真刺激。红方拿到一血，局势瞬间扭转，正所谓30年河东30年河西，红方步兵在看到蓝方也战损以后直接掉头，迅速来到了蓝方的基地区，展开了复仇之战，交叉火力连环打击，直接将基地的血量反超，将主动权夺回了自己的手中。不过蓝方步兵也不甘示弱，在红方基地区也是一番火力倾泻，宣示主权，空中机器人也抢占了可以给己方提供回血的功能的立柱，企图扳回劣势，但红方显然不会给他们这个机会。 冰城机器人直接把大炮架到了蓝方的家门口，步兵则破坏掉了蓝方回血的地柱，由此战局变成了一场双方基地血量拉锯的争夺战。究竟是蓝方的双杆夺命连环枪厉害，还是红方的人间大炮能够占优呢？在双方操作手的努力下，双方的基地血量一直非常接近，直到比赛剩下一分钟的时候，蓝方再次反超基地血量，占据了上风。孤陋偏逢连夜雨，红方的英雄大哥这个时候也没有大的弹丸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蓝方基地的血量的下降也就此停止。而红方三台步兵这个时候因为打光了所有的小弹丸，也只能龟缩在家中，以血肉之躯阻挡蓝方的钢铁红牛。比赛进入到最后的20秒，一辆蓝方步兵以轻巧的身姿从桥洞中直接来到了红方基地区，一轮连环打击直接锁定了胜局，直至比赛结束。在这场比赛中，蓝方在开局一分钟便拿到一血，获得基地血量的优势。尽管红方也不甘示弱，迅速反攻成功扭转战局，但是蓝方步兵的连环快攻最终为己方赢得了比赛胜利。在 RoboMaster 的比赛场上，必须快速反应，抓住一切机会建立优势，才能最终获得比赛的胜利。好，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萝卜君，我们下期。 好的，看完了刚才这个红蓝大对战，哆啦 A 梦和星际大对战，我不知道就是小伙伴们有没有理解一下这个 RoboMaster 比赛的一个精髓。反正好像就是大家的操作方式都还是蛮灵活多变的，应该就是打配合战的这种。 对对对， 然后 小的有大的，小的掩护大的。 然后你会发现场上的局势变化也是非常的快，可能这个时候你是占有这种优势， 对的对的， 下一秒钟对就被对手翻盘。但是好像到最后就是大家争夺了比较好的资源之后，这个就容易定下这个最后 的 绝 对 优 势。所以说还是那个资源岛和它的大弹丸，这个是最核心的地方。 类似于夺宝的，这么为了这个目标，谁拿到这个目标谁就离胜利不远。 对，就是拿到这个了以后就会有很大很大的优势，但也不是那么绝对啊，凡事不是那么绝对，只是说能够获得非常强大的优势。 所以对于这一部这个机甲大师感兴趣的小伙伴，也不妨来关注一下由我们北斗企鹅工作室小伙伴参配的这部机甲大师，现在也是更新了两集，而且每一集都是24分钟，真的是诚意满满， 加上 OPED 能撑足半分钟半个小时呢， 就很长很长。因为我 非常良心， 其实对这个国番很多的印象就是可能大概十几分钟，但这个真的是非常诚意满满， 对， 每集有24分钟，每周更新一集，大家可以多多期待一下。 是的， 而且这次机甲大师一个亮点在于它的中文版和日文版的配音基本上算是同步播出了，然后我们这个中日声优也算是正面的带引号的抗衡交锋了一下。那不知道小优觉得像咱们中文版的配音，你觉得优势或者特色在哪里？ 区别在哪儿？ 是这样的，我觉得我们下了很大很大的功夫在于做这个本土化这件事情上，因为有很多的表达，制作团队是日方嘛，所以说在制作过程中会有很多表达是一种很日式的思维习惯， 是很绕是吗？ 对，他们的表达呀， 是是， 对对，不不，他们反而会比较出来 啊，比较委婉，比较 活泼，或者说比较直接。因为我们中国人的习惯其实是比较含蓄和内敛的，但是 正好相反。 对，因为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如果是同样一件事儿，我告诉你说，我做了一个机器人，你如果是日本人，你听到以后你会觉得，哎，我说红东尼，你会这样的反应，对，尤其 是 放到动画里面就会调很高，就是，啊嘞，就这样的， 就是特别亢奋。 对，但是如果放到我们中国人的说，我跟你讲，我做了一个机器人，你会说，哇，真的。好厉害，你会这样。 我以为你要说中国人会说啊，花多少钱？这样的风格。 对对，但总之是能够明显感觉到从表达上，不是说从情绪啊， 会有区别的， 表达上的这种区别。然后我们就在这个方面做了很大的调整，包括我会跟监督去沟通，因为监督也是日本人嘛，他会觉得，诶，为什么我们声优在这个地方他是这样的表达，但你的语调听起来却觉得是这样。然后在我跟他沟通以后，我们也会达成一个共识，发现哦，原来我们中国人会更习惯这样去说这句话哦。 是中国，咱们喜欢降调，不过咱们平时不会说是最后一下扬得特别高。 对，尤其是日本人，可能在他们很激烈、很斗争的情况下，他们会也是习惯于喊出来，就是我们看到那些热血的动漫都是 一喊起来就有力量 这样的，对，都是啊这样的。但我们其实往往越在恳切的时候，我们却越走低，我们可能是。这个情况 在沉默中爆发， 这个情况真的很紧急了，我们会往下走， 而 日本人会这个情况真的很紧急了、嗯、他就会完全不同的这种表达方式、哎、包括在用词方面我们也会有一些改变，比如说像我们有一些什么关系户啊，就是他是关系户、嗯、还有说还有这种操作啊、嗯、这种很本地化的表达，但是不会违和也不会说是特别跳戏。 嗯， 对对对，还 所以像这些小技巧都是平时配戏配的多了然后慢慢积累下来的经验。 对，也有是因为我们这部戏是采用非常全新的一种录制方式，就是所有的演员都会在棚里、 哦、 然后四支麦克，每支麦克平均占两到三个演员、哦、 这样特别有谈话场的感觉。 对，所以说大家在录的过程中会互相帮忙想，因为不像平时可能会一个演员把他所有戏录完、 嗯、 这样的话他自己有什么问题他其实自己可能很难意识到。 有对手戏，有搭戏了。 对，尤其是我们现在看很多日漫，其实我们的表达也会变得日式， 是 比如说、 就是、受这种影响。 对，比如说非常容易说的一个就是 什么什么什么的呢， 日本会说みんな頑張れ，就是大、嗯、我们翻译成中文一般都会对习惯说、嗯、大家加油啊，但是我们中国人没有人这样说，我们会说各位大家要努力啊、 嗯、 这种、哦、对，所以说当我们几个人在一块的时候就会说哎，你这样说很奇怪、啊、 还有一种表达是什么什么是怎样的存在， 对对对对，中间有很多这样的表达 呢，那些词语气词特别多。 两国的语言的习惯还真的是不一样，我觉得是对声优的一个挑战，就是你要在这种把这种尤其是一些译制作品要把外国的语言来译制成符合我们中国表达习惯的一个 说法，译制真的是。 所以你如果看我的这部戏的台本的话会发现里面所有的词我几乎都有调整过、 哦、 就是所有的台本我全部都重新改了。 敬业精神，点赞，为我们点 赞。 没有没有没有，应该的应该，自己毕竟也是说着顺嘴嘛，再加上是大家一个团队的磨合，其他的演员和我们，比如说我有一句话觉得奇怪，我会说哎，如果你这么说你会怎么表达，他们说哎，我会怎么怎么样说啊、 嗯、 然后互相这样的切磋和磨合当中我们会找到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是，这个真的特别重要，因为有的时候就是因为译制过来以后感觉不对。我以前小时候经常看译制片啊，译制片它那语法结构就不是咱们正常人说话， 嗯， 正常人就是哦怎么怎么样，他说你好我是来自澳大利亚的罗伯特，就是这样的一个声调， 就是我们传说中的译制腔。 对，是的， 对、嗯、那也非常这个感谢悠悠做客直播间，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这部机甲大师、 嗯、 那也非常感谢大家来收听收看我们的漫游嗨翻天了，我们节目每天晚上8点到9点都会有一个小时的日播。 没错，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不妨来关注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的官方账号，我们的 QQ 应援群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693，欢迎大家加入。 嗯，那接下来的节目呢是青春联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明天晚上二次元舞剑 coser 核桃子和韩小木将做客直播间，我们要来聊一聊这个二次元少女心这个话题、哦、然后不知道大家都有没有少女心呢，志恒有没有少女心？ 我没有 赶紧澄清是不是。但我觉得作为男孩子来说也不要错过明天那一期，因为我想很多男孩子都会有一个困惑，就是送什么东西给女孩子才是保险的、 嗯、 送什么给女孩子才是不会出错的。所以不管是少男还是少女，明天晚上一定要收听收看我们的漫游嗨翻天、 嗯、 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左小美， 我是志恒，拜拜 拜拜。